中间的副歌也邀请到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内地歌手吉克隽逸来合作，所以这首歌曲非常非常非常屌，叫做 Can't Hold Us Back， 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距离我的新专辑 Real 发片日还有三天。I'ma turn it up, let's make it out. I'ma walk it out, what you gonna know? She wants to give us your hold us down. How you like me now, baby? You think you're cold, ready? Don't try to fuck with me. Ready, set, go, baby. The Real 周汤豪帅即将发行他的最新专辑，这首歌曲 Can't Hold Us Back。 巨星发片倒数来到第三天12点06分，欢迎你来到今天10月13号星期四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马克还不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Oh yeah，他体弱多病，完全没踩在 tempo 上。他在厕所。不不不不。 当个死亡绝对不容易，肠胃不好就可以，我不同意。当上死亡也不值得恭喜，但会这样叫你的都是你 homie。这一路不好走，白手起家，他职业是雇马桶，家里务农。不是富豪种，他是中芋头，上课常举手。从小被同学笑，这个称号从小被同学叫，让他坐旁边，没有同学要，曾让他锁房间，不想去学校。敏感的体质，身体没打好底子，口袋一定有包卫生纸，因为除了曾老塞在裤底外，没几盖，他一捞就是一礼拜。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 拉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吃过。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蛋堡的《屎王》，这就是我们男主持人目前的状况。他拉肚子的功夫的确是在飞碟电台里面数一数二。 狂喝，狂喝！ 白天到晚上，哪里有感觉，哪里就是他战场。捷运站里，百货公司电梯旁，星巴克成品，大计划唱片行，他能应付各种。 而且男主持人不止肠胃痛，他说他的腰也痛，他整个中腹的部分，我觉得是一片混乱。自己的住家，但也曾经搭在公园的树下。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参见大王。今天晚上你在干嘛呢？今天10月13号没有我们的生日寿星。如果你是10月份的生日寿星，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千人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天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指望上朝你不能篡位，他会惩罚你用他的臭味，指望的尊严很高贵，不让屁股喷到马桶水。指望也很 hip hop，门一关上就开始玩 B-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富裕术。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而且呢，我强烈怀疑男主持人是不是可能拿了一本《金周刊》之类的书进了厕所。你只要拿手机或者是拿书进厕所，都会远远超过你正常排便时间。这个礼拜呢，因为飞碟台庆的关系，所以每个节目都有在送 T-shirt。 狂喝，狂喝！ 新闻点都还没有送，待会等我们的屎王回来，我来跟屎王讨论一下，要怎么送给千人点点听众好了。我个人真的是蛮喜欢那一款白 T 的，就口袋上面有一个飞碟小子冒出头来，蛮可爱的。Just a dream, that's what it means to pray.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 Lady Gaga 的 Perfect Illusion， 感谢在 App 上面有关心我那个手的 OK 的大家。今天呢去录了综艺三国志的外景节目，然后今天没有在户外，在室内，可是在室内一样非常的激烈。其实不止我啦，就是很多所有的主持人其实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那当然就是你知道我们都是还是想要以和平 peace 安全为最高准则，但人很奇怪，那个人的竞争意识啊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燃起来啊？就之前想说好好好啊，我们就当然安全最重要，可是那个哨声一吹，大家一跑，眼神会瞬间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然后你跟别人眼神对看，然后那个眼神在空中上噗噗噗噗，你就觉得就是你就是要用尽全力，然后可当下真的是你没有任何的感觉，你摔啊然后撞到啊什么都觉得很 OK， 都是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我身上怎么这样。I won't just survive. Oh, you will see me thrive. Can write my story.但我必须要说综艺三国志真的是当然没有不辛苦的工作，可是大家都很用尽全力，所以11月份上的时候再麻烦大家了。这首歌曲呢来自 Katy Perry Power Hits 2016的版本来了，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的 Rise。 球即时播同步呈现，5000万次浏览疯传。新专辑 Joanne 环球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让孩子从世界选择未来，桃园美国学校热烈招生中，全美语教学与美国一流大学接轨。10月22日，桃园美国学校招生说明会，预约请来电03-341-1890，03-341-1890，桃园美国学校。 飞碟二十特别节目混搭组合期间限定，10月14零点已爆 ，Coming soon。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 ，Show me say that miracle，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定你，就爱定你 UFO。 嘿，我回来了，12:2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有说我去干嘛吗？ 当然大家都知道啊。 干嘛这样？ 你不是有听到吗？ 我没有听。怎么厕所听不到啊？ 哦， 我们现在有一件很认真的事情要想， 不然你请听众来想。 这件事情呢，就是飞碟电台要20岁了，大家都知道。那大家知道我们有 刚刚讲过了 哦，做 T 恤也讲过了。 我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送，再跟大家讲。 但我们还没有讨论出来啊， 还是听众跟我们一起讨论。 对啊，你到底谁有资格可以获得限量 T 恤啊？ 但有当然有的节目会出题目啊，就是请你来聊聊啊。 可是你看，如果 20年啊。 如果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出的题目，也就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题目啊，就不怎么厉害的题目啊。 我们想比较久就会很精心吗？ 想久一点才会有一些比较。对啊， 你的精心是哪方面？你是要走温馨路线，还是走刁钻路线，还是 就是真的蛮值得纪念的一些事情？ 也是走温馨路线。 对对，忠诚是不是一个值得？ 但是你要怎么判断那个故事，还是只要分享我就会送你呢？ 不行啊，你随便分享不行啊。 反正就是我全部的心意啊。 没有啊，你心意很烂。不是，这不是跟所有的比赛是一模一样的吗？就是我每个比赛我都是认真参加，但我写作文就是写得很差。你不可能说我就很认真写啊，那你就第一名就是给我，不行啊。 所以你是裁判长。From now on， 你说从现在开始哦？ 对啊，因为如果你是要请大家来分享故事的话。 你说青春点点的故事，对于你人生的故事哦。青春点点， 你 知道 青春点点还是要讲飞碟电台？ 飞碟电台哦，好像应该是飞碟电台哦。好像应该是飞碟电台哦。 就飞碟这20年来跟你之间最峰回路转、最为精彩、为人津津所乐道的小故事。 小故事， 小小的故事。 对，就说到飞碟电台，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然后在你的人生当中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或者因为飞碟电台曾经在你的人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 然后改变了你， 对对对， 比如说你曾经因为突然太专心听电台了，然后你车速就放很慢， 然后被 因此就是错过前面可能有场很可怕的恐怖车祸。 哇哦，还是就是被扒，然后被扒那个下来找你理论，就一理论发现，哎呀，你们现在结为连理变成夫妻了。 哇，什么时候这节目这么正面啊，我的天。刚刚我在男女版看到有人说，请问100天要怎么庆祝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这不是好几天前的。 我刚刚还看到，哎，柯文真可爱。 对，就欢迎你打电话进来。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在台庆，我们要在台庆之前送出这些 T 恤，对不对？ 不然我们就现在开始先送蓝色， 是 蓝色款。蓝色款呢，现在如果各位买家们，也不是买家们，各位想要货物的，你想看看商品长怎样，你也可以上飞碟联播网，因为大家试穿 T 恤的照片都放上去了，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型、那个款、那个搭配的氛围。 所以我们一定要今天做这件事情，明天不能做，明天来不及了。 明天不就是特别节目了吗？ 啊，对齁。 那后天就马克信箱啊。 啊，对齁。那下星期一呢？ 就台庆之后再做这件事情哦。 哎，丢丢丢丢丢丢丢。 很不及时哎。 蛮符合我的啊。 也不用到这么拖吧。 我觉得今天有一件更及时的事情哎。 有比你刚刚去上厕所还及时吗？ 差不多。 多急。 关于今年的版剧，你到底要不要看《比利林恩》这一件事情？ 那个不是呼吁大家去做问卷吗？ 对啊，需要呼吁大家去做问卷啊。 那你先讲做问卷的事情好了。哇，好废话那个。 今天好乱哦。 还好吧。 我觉得好乱哦。我觉得事情好，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听众的话，我就想说，但是节目到底要干嘛？ 节目不就这样吗？ 现在是要我讲飞碟故事，还是又要我干嘛？ 你就边想一下你的飞碟故事，然后边上脸书情人点，对，情人点点脸书做个问卷嘛。 好 ，Facebook， 去 Facebook， 去青春点点脸书，拜托大家做一个问卷。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问卷呢？就是因为，前一阵李安来到台湾，然后在宣传他的新电影，11月中的时候会上映的这部电影，就是比利林恩的中场什么的中场什么 战无战。 的中场什么对之类，比利林恩的中场什么？那这部电影呢？因为就是有点划时代。那以前的电影可能都是用1秒24格这样拍，那现在已经有一些导演开始想要突破，然后突破24格。李安一开始想要突破24格，然后他一开始想要说，那我就做60格，就没有想到这次一突破到高速摄影，就是1秒120格。全球呢，就是据说好像只有个位数的影厅有办法放映。在很幸运，在台湾， 还好我们有 在台湾就有一家的一厅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是如果你要看的话，票价是800块。 应该它上映之后的定价就是800。 对对对对对， 不是我们哄台价钱，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票价定价是800。对，那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愿意花800块看这部电影吗？ 你愿意花800块跟我们大家一起看这部电影吗？ 跟我们大家看一部电影，对对对对对，跟青春点点大家看一部电影吗？但当然包场的话票价会比较便宜，但是再便宜也 一点点啊， 可能便宜个100块，可是如果我们要用就是那种什么线上的预先售票网的话，那其实就是钱就会被平台收走，所以基本上就你就想还是800块就对了，对，那所以我们需要就是给点意见。影城的公关经理已经跟我说要快哦，那个先抢先赢哦，如果首周看的话，就是先付钱的人先卡位哦，这样子。 好会给人家吓惊哦。 对啊，可以理解啦，但如果没有做那个线上调查就硬是包场的话，我觉得我可能 就是我们两个人包场。 对，可能会赔个13-15万，最少这样子。 对， 有点害怕。 那当然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来了，你话问你前后那怎么弄，在问卷里面也有提到。 对， 所以你直接看问卷就最快最详细。 对， 有人说在台北吗？对，因为台湾的这一家就是台北的金盏微秀。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先把常常搞轰趴放到一边吧。哎，你知道常常搞轰趴在同一天上映吗？ 啊，那我看到那个晚上才看一下， 你要连续看两部哦？真的吗？ 常常搞轰趴那么可爱哦， 就朝思暮想，总是要给他支持。那一天我就定为电影日好了， 那天青春点点电影日， 就我们一起跑趴，我们在金匠威秀跑趴这样子。哇、哦！但是常常搞轰趴没有办法跟大家包场啦，就是 对啊， 你有空就再去看。 好，比利林恩我觉得比较难得是。因为你如果想要真的就是你想要知道李安到底在做什么、 那个、 对 那个哎，他们下午电影请来的那个是谁啊？ 谁 Tim、不是 Tim 哥，娇娇哥请来的那个电影 谁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就是膝关节啊还是不是啊？反正他那时候就一直都说在电影里的感觉，你就是在里面，然后里面它有很多什么样的视角，然后带领你更深入其境，就是这样在跟你对话，你就是里面的一员。哼哼哼，说的刚刚跟他惊的赶快，因为他有看到影片了。 对啊，对啊，嗯，因为他就是影城公关经理，那我想应该就是膝关节。 韦、伯哥，韦伯哥、 哦、是韦伯哥， 韦伯哥。 OK，、好，所以就想要问问看大家。有这个意愿吗？因为可能我觉得以很多台湾人的想法，可能觉得说干嘛？就是我去其他电影院看260、220，就看普通的一秒24格。 可是我真的觉得台湾人在花电影的钱上面很敢花， 是吗？ 其实我觉得啦，蛮舍得花的、 欸。没有，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我就是就会觉得我不相信的品质会有差多少，骗人，不相信。他还不是有做 4K 的，还不是有做 3D 的，还不是我就看那个就好啦，干嘛什么一秒120是800块？我觉得台湾很追求 CP 值，对，台湾人没有像你那么就是，如果台湾人都对品质这么要求的话， 没有，他们没有要追求品质，他们想知道那个是什么。 哦，你说 我想看到那个是什么，我要知道，我要看到，哦，我不要当不知道的那一个。 你说，所以就是。当追潮流的话，台湾人是不会落人后的。 对啊， 排队什么是、 排队抢先，就是这个 不管好或是不好，我就要先做。 只有这一厅 啊 ，so 搞不好台北以外开始都包游览车上来、欸，讲的很夸张，有没有？ 突然就信心蛮高的这样子。 不然你们都在聊就是什么身临其境，我们在啊，我在那边讲什么你刚刚什么几 K？ 什么4K 什么的。 好啦，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先请大家去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帮我做个问卷，感谢各位，然后待会我们就要来接听大家与飞碟电台20年我们的纪念 T 恤，我们要分蓝色款的纪念 T 恤，还有白色款，就是超级限量版限定版你是买不到的，等一下就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飞碟电台的故事哦。So I'm gonna love you now, like it's all I have. I know it'll kill me when it's over.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I want you to love me now. I don't know who's gonna kiss you when I'm gone. So I'm gonna love you now, like it's all I have. I know it'll kill me when it's over.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I want you to love me now.

12:38，青春点点点。 搞不好今晚你会呜呜呜呜呜呜哭得很惨。 你说会哭吗？真的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 你说会接到真的非常 要让我们两个哭 感动的。 就当你们很感动，感动到哭太难了。 0223639955，飞碟电台要20岁了，在10月16号的时候，那10月14号的时候会有全天24小时的特别节目。那今年因为是20年，所以飞碟电台做了限量的 T 恤，要送给忠实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就是你跟飞碟有过一段故事、一段情的。听众朋友们，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飞碟电台的缘分。嗨，你好啊！ 哎，台北洪先生， 洪先生呢、哦？ 是的， 哎，我觉得洪先生好像蛮值得得的。 洪先生，你是从有 App 之后才这么强烈锁定飞碟，还是在有 App 之前，其实你就是 在 App 之前，我就有开始在听了，好像是我以前送货的同事有跟我讲。就是最主要跟我讲陈慧文的事件呢、啊， 嘿， 我就慢慢开始在听啊。 嗯， 那时候以前晚下午5点不是董日升事件，我也开始在听，然后就听往上听啊。 嗯嗯嗯。 后来工作就开始慢慢听啊，后来听到 Ruby 的。 嗯， 对啊。 那你同事知道你如此的热情跟疯狂吗？ 那是我以前同事，后来就我就离开那个工作地方啊。因为他工厂搬呢、啊，搬到我没办法去的地方啊，后来我就转别行啊，做别行啊。 除了每天到各个节目打卡之外，你跟飞碟还有什么故事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飞碟他有讲像哥哥妹妹有一次谈那男女感情的事情，因为我前是对女生一算有点外行的、啊， 嗯，而现在有变内行吗？ 完全不了解女生，对、啊，那我现在听久慢慢嗯。开始有点了解， 你听粒粒皆辛苦会让你对女生有点了解。 对对对对对啊！啊，以前我对电影完全没什么概念呢、啊，不会挑电影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如果可以给我10个满意的笑声，我绝对一定要送给你。我觉得伟荣蛮值得，因为就是你打开 App 它永远 都在， 对啊，基本上你永远都是第一个。 我能够听就尽量听啊，因为反正对我工作，他最主要能够帮我找，就是能够知道时间啊。 你说电台可以就是报时啊，新闻可以让你知道时间， 对对对，完全那个进广告时间，我大概可以抓得到一点呢、 啊。 好，嗯的， 好的，伟荣，请你电话不要挂断啊、哦。 OK， 好好好好。 他现在四处出征，外表斯文却是夺命书生。24/7，白天到晚上，哪里有感觉哪里就是他战场。捷运站里、百货公司电梯旁、星巴克成品、大计划唱片行，他能应付各种情况都不觉得惊慌，处变不惊，就像歌手唱现场。所以他不带不下，尽管他滑倒是没有人护驾，最喜欢当然在自己的住家，但也曾经搭在公园的树下。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便秘，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看见大王。上朝你不能篡位，他会惩罚你用他的臭味，指望的尊严很高贵，不让屁股喷到马桶水，指望也很 hiphop， 门一关上就开始玩 beat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富裕术。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便秘。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参见大王。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便秘。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参见大王。 皮身。 10:44，0223639955，你与飞碟电台的爱恨情仇故事，欢迎打电话跟我们说一说。嗨嗨， 喂， 你好， 马上好，你好， 你是谁呀？ 我是 Vivian。 嗨 Vivian。 我想分享就是我跟飞碟的故事。 嗯，好哦。 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听飞碟大概是国小五六年级。 嗯。 然后我现在高三了。 嗯。 然后我当时会听，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刚搬家，然后就每天都，因为那时候刚搬家，我就有自己的房间，然后我就不敢自己睡觉，我就开始每天一直就是乱转广播频道，然后直到那天就转到飞碟，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就是马克玛丽的节目， 第一个转到就是我们， 对了，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有听到玛丽的笑声， 嗯，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听，然后。那时候每天还是要是听到，就是凌晨3点4点都还睡，就是睡不着。然后可是后来就慢慢从，就是从光宇那个光宇的节目开始听，然后听到刚开始都要听到大概3-4点，然后慢慢才能睡着。后来就是听到马克玛丽，大概听到1点就可以睡着了。 嗯， 进步了2个小时。 对，就听到马克玛丽就会心情好，然后就慢慢就可以在笑声中然后就睡着了。 哎，你到一个新房间自己一个人睡，你幻想可怕的事情都幻想哪些？ 就是会看，就是一些就是小说情节就会自己跑出来，我就觉得很可怕。 是杀人的还是有鬼的？ 小说情节，你是说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帅的吸血鬼会看着你睡觉这样子吗？ 真变态！然后他在太阳下面会闪闪发光，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 對。 他会跟他的兄弟姐妹从那个福利社外面很慢的走进来。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我车子撞到你的时候，他突然就可以哇，一只手会把你挡住。 然后在那个台风天来，就他们打棒球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群，哎，我们要继续讲吗？讲到三部曲都讲完这样子。对啊，你在幻想可怕，为何觉得可怕？ 就是有些就是小说就会说什么，就会有人躲在你的床底下， 鬼的那种， 或是 小偷， 或者小偷都有可能，然后或是什么椅子当没有靠进去，发现就会有人看着你睡觉。 椅子没有靠进去，就会有人看着你睡觉。这个我没有听过， 这我没有听过，哎， 就看到很多就迷信，然后就觉得很可怕。 那你每天睡觉之前不是都会一定要故意把就是把椅子靠好这样子？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最近看那个时速列车，然后那时候刚看完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会去把门关起来，想说是那个僵尸不会开门。 所以平常你不会关门睡？ 我平常不会关门。 嗯， 哇，想的好细哦！你也是一个幻想情节蛮 detail 的人。 那我蛮好奇，就大家看完《失速列车》，竟然真的这么多人感同身受，我完全无感哎。 我没有很有感，我觉得有点恐怖。 那就是蛮有感的、啊。 嗯。 嗯。 那 Vivian 就是你从国小现在什么国高中哦？高中几年级？ 高三。 高三生哦，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好不好？ 我想走传播。 嗯， 本来想要给你 T 恤，现在这一件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你好了。 欸、干嘛讲自己的梦想，很错吗？ 好，你要走传播什么？不要告诉我说你想要当电台主持人。 我想，我现在我是读三类，我希望以后我可以就是学某个，就是可能是生物科技或是什么，然后去结合就是现代媒体。 哦、 就是去写些专栏或是什么去做深入研究，然后再用文笔，然后去就是让大众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比较深奥的内容。 哇， 那不要念传播啊，你要念你的三类的科系啊、你在说什么？ 哦，没有，就是好像就是有些可以双主修还是什么的、就是主要走三类，可是就是还是会去选修点传播的相关内容。 好的 ，Vivian， 请你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谢谢。

アイライン。そっと流れた涙は戻らない。すっと出て涙の行方を止め、笑った振りで消したんだ。また今度生まれたらあなたがいい。鏡に映る自分が問いかける。大事にして守ってきたんでしょう。あなたが望んだものでしょう。ああ忘れないよ、忘れないよ。笑顔で消した悲しい涙を忘れないよ、忘れないよ。心が描いた希望の未来。すっと伸ばした指先光るシリウス。どうして本当を隠すの。指も肩も口も心も一人で震えているのに。ああ忘れないよ、忘れないよ。跡形もない傷も忘れないよ、忘れないよ。二人で願いを込めた日々も忘れないで、忘れないで。未来に歩いてよ、希望の光掴んでほしい、叶えてほし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UFO 团体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如果我现在20岁，我想拿着背包环游世界。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影。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11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 11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UFO 20 Hello， 我是 HP 台湾惠普行销经理唐佩玲。飞碟电台20岁了，20岁的我们勇往直前，梦想起飞。20岁的飞碟发光发热，继续用爱温暖大家。感谢有你一路相伴，飞碟电台生日快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突然想到有一位听众非常非常有资格，在青春点点啦，非常非常有资格可以拿到白色的限量 T 恤。 马克是谁呀？是不是有吓到？ 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你在说谁啊！ 不要这样好不好？没有，就是虽然我不知道他想不想要飞碟的限量 T 恤，因为他是提供青春点点点的， 他很伟大哎， 非常伟大，提供青春点点录音档，然后还帮我们做了 podcast， 嗯，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他好像人在国外，美东时间， 所以你只能上 PTT 寄信给他，他是不是有 PTT 账号的？对， 好像是，对。嗯，就决定是你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要，但 我们先为你保留。 我们先为你保留这一件，嗯，对，我们先为你保留这件白色的，只送不卖，就只送给我们专属的 VIP 的。 而且因为它真的长，提供了好久好久，非常持续，嗯。 对，还有像是小货车司机，好像也是提供了很久，我不知道啊，嗯，就是。我没有， 蛮多人的。 对，我自己没有每天听录音档，我没有每天去下载。 你道歉，为什么没有每天听录音档？ 对不起，就是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就真的不是这么重要的一部分。我没有每天听它，对不起。好，0223639955，0223639955。你对于飞碟电台，我飞碟电台对于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有飞碟电台20周年的限量 T 恤要送给你，02-3639955。嗨，你好。 喂， 你好， 是戏子的大头。 大头哦。 对。 大头好。 嘿。 大头，飞碟电台对你而言是什么？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我应该从国中就开始听，听到现在。 现在是几岁？ 26。 嗯哼， 对。那前后一开始呢是听那个什么10点到12点的光宇的夜光家族，嗯，然后后来就因为开始读书就比较，就是高中那段时间比较早睡，就没有继续听， 嗯， 然后到了大学又开始在听，后来就开始发现，有青春点点这个节目，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那中间也会听一些像那个哥哥妹妹有意思啊。那时候是刚在外面工作，然后找 coding 一直在接触电脑，然后脑袋会就是 coding 到空白的时候，就会想要听广播来去。让自己的精神好一点啊，然后思绪可以更清晰一点，这样子。 嘿， 所以就这样一直听到现在了。 嘿， 嘿，大致上就这样。 感谢你大头，谢谢你的参与。飞碟电台会持续在这边陪伴着你的。 好， 晚安哦，大头。 好，晚安， 拜拜。因为飞碟电台20年，就让我想到20年前我在飞碟电台听到某些音乐，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有卡带的时候。 你要我拿那个20年前当年的 Hit 歌曲吗？ 有吗？ 有 这个东西哦。 有啊。 在哪里？ 我可以拿进来给你。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王力宏出了这一张专辑，然后那时候主打歌《好想你》，很想要学下来，所以我就拿着 学下来， 对， 嗯， 然后所以就会拿着卡带，然后一直转各大广播电台，然后我常转大部分是91.7，就是那时候 Hit FM 跟飞碟电台，因为这两个电台最近， 嗯， 91.7跟92.1，然后呢就转说哦，开始打了再放，然后赶快按那个 play 跟录音，然后一起按下去。然后录完了以后呢，就开始重复反复的听，因为我想要知道他的歌词在唱什么， 嗯， 因为听不太出来， 嗯， 然后就很努力的，听完了以后，然后抄写歌词，写， 然后呢， 然后垫在那个啊桌子下面， 我也送出去给人哎、欸， 真心好想你，这感觉太清晰。你的脸是漠不是靠近，全都 好有感情哦。 我觉得你戴着帽子讲话，不知道讲什么，好像都觉得好呛。 我 不管你讲什么，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你今天是不是要呛我、 啊？我好有感情啊！ 不跟姐姐， 我真的好想。 02-2363-9955，嗨嗨 ，Hello， 马克玛丽好， 嗨， 综合的小刘， 嗨，小刘， 嗯，听飞碟有十年， 哼， 然后，有跟两位讲过，妈妈跟小燕姐是同事， 飞碟， 然后第一个分享的是在他自己的 call in 的时候，有讲说因为情绪比较不好，所以。想要自杀，然后当时在军中，然后call in完之后，长官就找我约谈， 嗯， 然后在光宇哥的夜光家族，也是有讲说情绪的问题，然后家族朋友也有跟我回应，然后现在每个礼拜都有写信给马克信箱，然后每天都听完玛丽姐姐说完故事以后，才会躺在床上睡觉， 嗯。 哦，感谢你小刘，谢谢你、嗯、谢谢你谢谢你， 晚安了小刘，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想你，这感觉太清晰，你的脸是模糊是靠近，全都叫我心细，好想你，我无力再抗拒，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却穿不透距离，我真的 02-2363-9955，当然呢，对青春点点这个节目来说，一定会有一件是保留给翔翔的喽。 嗯 嗯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妈 ，Hello， 马克玛丽， 嗨， 哎，我是赖尿虾， 嗨， 哎，我是从小学的5年级就开始听飞碟电台， 嗯。 那时候还有飞碟小点心是宝仪姐主持的， 7点， 对，7点。 哼， 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还是拿那种只有收音机功能的那种 Walkman Sony 的随身的那种收音机在听的。 哼， 然后那个时候光宇，那时候光良哥，然后他来节目上宣传，然后 call in 就可以拿那个签名照。然后我就 call in 进去，然后哎，结果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我居然就幸运的拿到签名照了。 那一张光良的签名照现在在哪？ 哇，这个问题好犀利哦！ 还在我家。 哦。 然后后来隔一年，就是飞碟的那个过年特别节目啊，佩珍她有主持那个，她有主持过年节目，然后就打进来。 佩珍哦。 对啊。 哦，你说会去人家家里看风水那个佩珍吗？ 是那个，就是在百万大哥现场唱歌走音那个佩珍。 我觉得不管讲哪个 都不太开心。 然后我就才打进去，然后就才艺比赛，然后就有唱歌。 当时工人他们才比赛就是请大家进来唱歌吗？ 没有，就是你要干嘛都可以。 你唱什么？ 唱那个萧亚轩的《地下铁》。 哦，哎，《地下铁》有这么久了、哦？ 对啊。 那你唱一下《地下铁》，我听听看。 啊，我真的忘记了。黑夜了白昼，春夏又秋冬。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都经过，谁在人群中记得我依旧。我真的忘记歌词了啦。 你记很多，很厉害。 是啊，谢谢。 这个我不知道，你都要人家唱歌了，我觉得好像如果人家唱歌不给他，好像就很难做人这种感觉。 好啦， 好勉强哦，好勉强。烂尿虾，你勉强的得到了飞碟电台的台庆 T 恤一件，哦耶 耶！ 听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来电台玩过的佩珍姐， 对我也不记得有佩珍哎、欸， 是啊、哦， 对啊，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因为有你在，所以才精彩哦！飞碟电台在10月16号的时候要满20岁了，在10月14号星期五的当天，从凌晨12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连串的特别节目。也就是说明，哎，就是明天，对不对？ 就明天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角角哥可能也在大放送的时候，他传了很多要来 哇 送大家。 所以明天这个时候，请你就是一定要锁定假青春点点点，是角角哥时段的青春点点点。然后角角哥其实也没有做过在电台，从来没有做过深夜时段。 晚上有，但深夜没有。 对，他以前有什么东京快递，然后那个时候、对 东京，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晚上，我记得。他有做过10点到11点。 该不会那些片头都还在里面吧？ 没有。Oh, 你说现在开始找一找是不是？ 你就偷播人家以前的。 那我来找找 看。东京快，我记得他是一个很有远近还是什么左右的感 觉。左右。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对，因为以前光宇哥的节目有一阵子是，其实蛮长一阵子是在11点钟到1点钟，是跨日的。好，然后角角哥是10点到。我要找什么东京快递哦？ 东京开头有什么？ 东京事变会不会？ 不是要找 Link 吗？ 对啊，我在找 Link 啊。 那怎么东京事变会唱过台呼吗？ 哎、有哎、有哎、 东京快递。好有元气的角角哥、 哦、对，好年轻的声音啊、哦！ 东京快递。 东京东京放纵放纵东京东京 放纵放纵 东东东京东京东京放纵放纵放纵放纵东京放纵东京放纵。 好酷哦，竟然还在，我天哪。好好好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啊，接通。 通了，你好。 啊，你好。 你是？ 我是白云游子。 白云游子。白云游子跟飞碟的故事是？ 我还没有飞碟电台我就开始收听了。 还没有飞碟电台你就开始收听了？ 收听什么？ 没有，你们还没有开播我就开始收听了。 那那个时候 92.1 是什么？ 新党之音。 什么？ 新党之音。 那那个时候的节目在讲些什么？ 在讲政治啊，算是党外之音，那时候还没有合法。 哼， 是啊。 讲完了。 嗯，然后后来你们转型就是变成就是飞碟电台。 嘿。 然后刚开始节目还没有开播嘛，然后他就一直播一个女生的声音，她唱的歌，然后有很多版本。 你说那个时候就是每天都一直飞碟 Network 空中门，很多很多种，然后有阿妹版的，然后各式各样版， 对，然后 放一 整有很多版本， 嗯， 然后大家都一直打电话进来说，这是谁唱的？这是谁唱的？这样子， 嗯， 然后莫名的某一天这个人就红了，这样。 哦，这真的是蛮古早以前的事情，对啊，而且那时候放整天的台呼是有事吗？ 是真的，一种话就是台呼很短的，那一天要播几亿次啊？ 没有，他那时候有这个啊。 哦，这一张。 对啊，有这一张。 哦，你们还有出那个 CD？ 有出 CD， 然后有长的，有四分钟、五分钟，可是就一直连播。 我们有卖过这张 CD 吗？ 我不知道， 没有卖，他是用送的。 那个 也 是送 的， 你有吗？ 嗯，我没有。拿到，我是后来去网络上那个买到的。 哦，网络上后来有人卖二手的，家里出清的时候。好哦。 后来你们的姐妹台开播以后，我就比较少听这一台了，我就听另外一台比较多。 你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评论性质跟谈话性质的节目为主，对不对？ 还有财那个财经方面的。 哦 ，News 酒吧。 对。 好哦，感谢你。晚安，拜拜， 拜拜。 前天呢去上小燕之夜，然后那个时候呢就看到侯昌明，昌明哥他小燕之夜的访纲在说他那时候刚进飞碟电台来的时候， 嗯， 然后说电台什么只有几个人，个位数的人，然后要盯五个节目六个节目，然后压力超大，很崩溃，然后说什么就简直像在毛坯屋里面工作，因为那个时候电台也都还在整修在装修等等之类，就看那些就觉得天哪，就是、哦、原来有过这一段，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哎。 当时很工业风的装潢。 对啊，嗯、就觉得哦，好酷哦。然后看到年代很久远，20年前大家的合照，那个时候的桃子姐啊、娇娇哥，然后小燕姐， 也有看到 Johnny 哥。 对对对对对对对，让我想到我等一下一定要播电子情人，没有人可以阻拦我。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丽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 神人 DJ Snake。还有小贾斯汀、艾丽高登、DNZ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听你 UFO， 时间来到1:2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每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的2个小时，午夜在飞碟电台 FM92.1 陪伴着你。当然，现在有了飞碟联盟的 App， 你也可以用 App 收听，网络无国界都可以听得到的哟。02-2363-9955，今天呢我们要送出飞碟20的限量 T 恤，所以呢就你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飞碟电台在你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会送你飞碟电台20岁的什么什么什么限量 T 恤哦。嗨， 来进 T 恤。嗨， 喂，马克好。哎，玛丽好。 哎， 我是达人。 达人啊， 达人。 哎，我觉得飞碟电台哦，对我而言，我觉得感觉好像是家人一样，那每天都要在空中跟他见面。 嗯， 就蛮亲切的。尤其是，哎，其实我听你们节目也蛮有一段时间的，礼拜天的都有在听。 嗯， 那就还蛮恭喜你们迈出那个一大步啊，就有走到那个慢慢走到目前，还有出书啊。 哦，谢谢呢，真的。 然后我蛮怀念，就是早期像飞碟有一些节目，像冠军校花哦， 嗯， 哎，是那个蓝心湄跟 九孔， 还有那个思义男在礼拜天有一个飞碟猛男秀，不晓得你们有印象吗？ 哦，有印象，有印象。 那更早就还有李丽芬啊，吴大伟啊，还有一个 Super Life 3-5，好像是现场的节目嘛 ，Super Life 3。Super Life 3-5， 好像是那個。 你说星期天晚上，星期天下午哦。 现在有那个阿亮哥跟那个曾宝仪啊。 嗯。 然后比较早期还有傅威吧，袁咏欣， 嘿， 都比什么夜夜如春啊。然后记得那时候光宇的节目好像是在晚上11点到1点。 是的。 对啊。 是的，是的。 那。比较难忘的是你们那时候刚开始有一年在大安森林公园那边有办一个联欢会，好像是有送机票嘛，有送那个 还是车子之类的， 对，蛮大的奖品，很大手笔。 那一 年 有去吗？ 第一年还第二年？ 哎，没有，我知道有这一场。 嗯， 感谢达人这样子跟我们回顾一下，就是很多很多飞碟的节目。 对啊，没有，也要祝福你两位喽。那也要祝福那个空中的梦想家永远年轻，然后美梦成真，能够迈向下一个20年。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Happy Birthday！ 谢谢。真的就是数这20年来，真的有很多节目啦，就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加入的，然后蛮奇妙的，就。转眼青春点点也要十二年，你要十二年对不对？你要十二年， 嗯，我要十二年， 对啊，你要十二年啊，你跟青春点点同年啊， 嗯， 嗨，你好，02-2363-9955， 嗨， 马克好，玛丽好 ，Trash，Yes， 讲说我听飞碟吧，就我刚刚听你们这样子讲。我才发觉原来我20年前也有听，只是我不知道。 嗯， 因为你们说娇娇哥20年前就在了， 嘿，对。 那时候我在当兵， 哦， 我们当兵是上下班嘛，然后上班的时候学长都会放广播，然后就听到是娇娇哥的声音在讲广播。 嗯嗯， 因为那时候我就有听了，可是我退伍之后，因为一直做的都是 KTV 的工作 ，KTV 是不可能听广播的。 是， 对，然后一直到离开 KTV 做保全的工作，我就开始听，然后。其实本来最主要是听另外一个电台啦，因为他们一定是现场的，因为他们要报路况， 嗯， 比较会有 陪伴的感觉。然后后来就因为他们那么个电台都是正经八百的字正腔圆国语很标准的， 欸，现在其实我听一下觉得还好，欸， 不会吗？他们都是比较好像那种新闻播报还是配音那种声音啊， 现在有很多是那种很现在他们有非常非常平易近人的，欸，就是说哎呦又是 trash 兄啊，尤其是夜间的时候 他们也会这样子哦。 对，然后但就是蛮 转型， 对，我要用一些正面的形容词，就是蛮平易近人的啦，就是蛮 亲民， 蛮亲和力的，对，然后会跟你聊天跟拉迪赛这样子，对啊， 因为也听有一段时间了，从2009年开始， 嗯， 然后来就转到飞碟嘛，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听的节目是光宇哥节目，因为光宇哥之前也是从那个电台出来的， 嘿嘿， 然后他们就有在推荐，然后那个去听听看， 嘿嘿， 然后第一次听的时候是重播节目，但我不知道，我以为是现场的。那次是刚好在采访飞儿乐团， 嗯， 然后后来听的是有一次，光哥就开放口音，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可是我那时候在的地方是 ATT for fun， 那时候还只是工地，还没盖好， 嗯， 哦， 然后有时候朱学恒也会开放聊天。 朱学恒， 哇，你跳好快啊！ 朱学恒那时候有时候跟玛丽主持一小段的点点点， 那已经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吧？ 中间大断层， 对啊， 所以我说我是2009年开始听的啊。 哦，oh, ，丢丢丢丢丢。 然后 Johnny 也会开放 call in， 那次我第一次 call 给 Johnny。 你有被 Johnny 挂过电话吗？ 当然有啊。 嗯， 你有没被谁挂过电话吗？ 没被谁？两位没挂过电话吧？ 我们都没 啊，这样啦。Johnny 那时候在聊的是 Lady Gaga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 嘿、hey.。 然后他就说 Lady Gaga 这个名字女神卡卡是他取的， 嘿， 然后就开放 call in 这样， 嘿， 然后两位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疯狂去参加你们的见面会，或者是我之前不会这样子，哎， 好感人哦。 你记得你第一次打给我们在讲什么吗？还是你也不记得第一次哦？ 第一次打给你们在讲什么？ 是不是就点五月天的歌啊？会不会？ 不是吧？你们之前都没有开放点歌哦，是后来有一次说初一十五来点歌好了。 嗯，我也忘了。 嗯， 我要喝你的苹果汁。 嗯， 对啦，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 Trash， 你觉得你的保全会一直做下去吗？ 我想往总干事的方向走啊。 总干，你是说那种社区总干事？你说之前要考试那个、哦？ 对，我已经拿到证照了，可是一般社区它都是要有经验的， 嗯， 问题是每个都要有经验的，那没经验的要从哪边开始？ 嗯， 就是现在卡在没经验啊。 嗯， 对啊。 好，那祝福 Trash 可以朝总干事之路迈进。 谢谢两位， 拜拜。 两位的那个电影这个版剧啊， 嘿， 就是要看电影哦。 是啊。 哦，可能这是我没办法跟了，我觉得800块真的有点贵。 没有关系，你只要就是 看着跟你们的合照，我的心与你们同在。 好的，感谢 Trash。 OK， 拜拜， 拜拜。 对啊，因为就是有些人会觉得那个很贵，有些人就这为什么要做问卷，就是这样子嘛。 嗯， 对啊，就是大家就是请用真实的对真实的自己回答，你没有要骗任何人，因为你只要回答一些假的问题，最后垫钱的就会是我。就你会说哦，我就是要参加软剧，但其实心里面你觉得超贵，谁要去看800块的电影什么之类的， 你就直接说我不想。 对，可是如果你在那边勾的时候，我愿意，我考虑什么犹豫，然后愿意，然后你就勾我愿意愿意，最后我真的办以后就没有那么多人去，然后最后我就是大赔钱。不要这样害穷 DJ， 拜托拜托拜托。 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0223639955，时间来到了1:30。嗨，你好啊。 Hello，Hello，Hello， 你是谁？ 我是施乐冰。 施乐冰，施乐冰几岁啊？ 我好伤心。 怎样？你说我不记得你哦？ 对啊。 嗯，那你几岁嘛？ 等一下，哎，伟哥，那个 FN 收起来，关起来。 你是在家里面跟他通话吗？ 啊？ 你刚才跟谁讲话？ 我要跟我宿舍的同学。 哦。 他叫伟哥。 哦。那施乐冰飞碟电台听多久了呢？ 去年，就是考统测的在前面一点， 所以现在已经考上了，已经开始就住宿了，但你还继续持续的在听哦。 对啊，哎，等一下，还有一个旁边是圣经， 什么？ 就是两个室友， 所以你要介绍他们就对了， 对啊。 你只是要打电话进来介绍你的室友， 也可以分享一下。 那他们有被你逼着一起听是不是？ 有啊。等一下，哎，给我讲话， 给我讲话。 Hello， 蛮可怜的，你的室友蛮可怜的。 那没事了。 啊， 施乐冰，拜拜喽。 拜。 好，拜拜， 拜。中山东路，嗨，你好，我们在罗斯福路。嗨，你 好， 你是？ 我是汉。 汉。看你跟飞碟电台的缘分从何开始？你跟飞碟电台有什么故事？ 嗯，从高中开始听。 那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22。 大学四年级还是大学毕业了？ 嗯，我中间有重读。 哼。 嗯，现在才升大三。 现在升大三 ，OK。 对啊，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很紧张的打进来的是唱高中的校歌。 你说在青春点点吗？ 对，很紧张。 我好像有点印象那一集哦。 对，唱高中校歌。嗯， 就超紧张的。 那后来你就都有一直持续的在听飞碟电台吗？ 中间有断掉哎、欸，因为中间。像我们高三的时候有那个毕业制作比较忙，就比较没有在听。 嗯， 对啊，然后后来大学就有恢复在听。 那飞碟电台，你跟飞碟电台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故事吗？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故事哦，就是哎、欸，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啊。 我只记得我唱校歌啊，其他都啊像原 因。哦哦哦，我突然想到了， 怎么？ 哦，我那时候唱校歌， 嗯， 结果那天隔天去学校，有同学认出我来。 哎，你那时候你说你叫什么？ 我那时候好像我有点忘记，那时候好像用花生吧。 花生。那你平常同学知道你叫花生吗？不知道。 嗯，有点记不太起来了。 哇，你忘记很多事情， 真的哎， 记忆力有点差。 那话说，你大学有校歌吗？ 有啊， 大学校歌你会唱吗？ 我不会。 为什么不会唱大学校歌？ 不可能， 没有，我之前的学校会，可是现在学校我忘，因为他没有教唱，我们夜间部没有教唱。 哦。好吧，那花生弟弟再见咯， 拜拜。 好，谢谢， 拜拜。02-2363-9955，我们还剩下三件的 T 恤在等着各方大德来分享你与飞碟电台的故事，飞碟电台与你的故事。1:34，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劲歌金曲，从牵手到放手，都是一门爱的学问。 真的不是凭着努力就有结果的，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的，更和愉快改变不了什么。我学着平衡，爱 秋风泽全新创作专辑《有人在吗》，第二波揪心祝福情歌《分开的学问》。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秀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飞碟二十特别节目，混搭组合，期间限定，10月140点已爆 ，coming soon。 大家好，我是张云金。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其实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就爱电影 UFO 02236399551:37，我是马克， 我是马， 我是 Brenda。 嗨 Brenda， 我打进来了，我真不敢相信，我打了好久好久啊。 Brenda， 你是从加拿大打来吗？ 我跟你讲，对啊，我是从加拿大来。玛丽，我跟你讲，我这个你一定要哭，你一定要感动。 真的假的？好，我准备好 ready 好了， 请说。 没有啦，没有啦，我尽力啦，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哭。 好，请说。 我觉得啊，我跟飞碟的那个连结啊，就是真的是我的那个乡愁的连结。 嗯， 其实我以前在台湾不会听电台，也不会有那个怎么讲，也不会去听广播电台，也不会这么准时的去收听，更不要说是好像个小粉丝这样子，一直跟着这些主持人听他们讲什么啊，什么有的没的，这种接触从来不会有的。可是从出来以后，就是出来加拿大之后，嗯，我觉得能接触到中文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感，就是会怎么讲，很想家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嗯嗯。 然后台湾在流行什么啊？台湾在讲什么啊？就是除了你们这边让我有那种就是可以跟家有一个比较接近的那种感觉之外啊， 嗯， 我觉得就是让我跟上台湾的时事这样子。嗯 嗯， 哦，有没有很感动？没有，你这是没良心的。然后 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对，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很好笑嘛。我听，哎，这是谁告诉我的？我本来以前就会听，飞碟，但是是在台湾很久很久，十几二十年前了这样。然后后来我来这边之后开始听，我就听了之后我就很兴奋啊，然后我觉得又很好笑。我还会回家跟我老公说，我跟我老公说，我今天听了那个广播怎样怎样。然后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还 call in。我老公说，你不是吧？我说真的，我还是买电话卡 call in。老公就是看着我一直笑，然后一直摇头。然后还有我几次回去啊，带了饼干啊什么。我老公说：“你买这么多饼干要干嘛？”我常常在机场买那个蜂糖饼干。我说：“我要拿去飞碟电台。” 你老公会不会觉得你太疯狂？ 他陪我去，欸， 真贴心。 那怎么办？可是你在加拿大，我们要怎么样把衣服给你呢？ 啊，我12月会回来。 哦，12月是不是？所以我们要， 对，我会带饼干给你。我有想了，我有算一下，我会带饼干给你。 这就叫做贿赂。我最喜欢担任这种有 权利 被贿赂的感觉。 我会带饼干给你啊，玛丽。我在找这边一些新的产品，然后带回去让你试试看。我在看，慢慢看一些化妆的还是什么的那种新的好玩的。 不要花太多钱啦。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以老公不生气为最高原则。 我老公不会生气啊，怎么可能这种小东西他会生气？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不是这么小气的。 我们会尽量提供一些比较新的资讯，让你跟台湾。 真的，我现在如果跟我家里的人聊天，还是跟我同学他们聊天，他们都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说因为我都有在听飞碟，听青春点点点，像那个什么什么 Apple Pen。什么 pencil 那首歌 ，pen pen apple pen， 对，我就是听你们这边才知道的。我同学都觉得我很棒，你看，多感动！ 你好棒， 没有你们就没有，没有你们就没有时尚的那个阿金妈了，真的。 Brenda， 也请你电话先不要挂断哦。 好啊。 现在明白是心疼啊。 太漫长，太渴望，所以有了新对象，忘了我在他乡。 02-23639955 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 我是饼。 饼呀、啊， 饼 啊，饼， 吃饼啊。 对对对对。 跟飞碟的故事，请跟我们说说吧。 就是我是国中的时候开始听的，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然后就晚上就很无聊，然后就。因为小学就有听收音机，只不过还没听飞碟。 嗯， 然后那时候就国中只有听，就后来就转到飞碟，因为那时候我爸爱听那个 Johnny。 嗯， 然后后来听到 Johnny， 我觉得他蛮好玩，因为他挂别人电话的时候就觉得很爽。 嗯， 然后后来上国中之后就去补习班嘛，然后我就有一次跟我同学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问他说：“嗯，你有听过？”Johnny Show 啊，然后说，有欸，然后说，你有听懂？因为他那时候，我记得他礼拜五是那个电音的， 懂吃懂吃，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什么印度咖喱神油， 嗯嗯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同学聊起来，然后后来就问一问，然后他说他有听那个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 嗯，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还跟他说，我想说考完试就考完会考要去。电台就报名那个，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可以去电台一起录音，好像什么 阿宅反抗军那个时候可以， 对啊，然后就才刚讲完没多久就收起来了。 那你是拖了很久哎，后来报名的人根本就超少的啊。 就对啊，因为那时候不太敢啊。 嗯， 对啊，然后后来就收起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就听礼拜天的青春点点，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平常有， 嗯，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强强在当兵吧， 他 强强也的确有当过半年兵，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你们， 嗯， 然后那时候强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嗯，主持人换人了， 嗯， 对吧、啊？然后后来就上高中之后有了手机之后，就停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最近回来听，然后我本来是想说要听那个 Johnny， 嗯， 结果他是节目是停了， 没有啊，还在啊， 246， 哦246， 晚上8点， 哦，现在是8点到10点一样吗？ 对啊， 哦， 你看越问越那么多，本来就是要给你 T 恤换，发现哦，其实对飞碟那个认识蛮少的，那还是留下来好了， 不要。 而且话说，就是送你 T 恤的话，你敢就是穿出去吗？ 敢，为什么不敢？ 你敢哦？ 对啊，为什么不敢？ 有的人对于比较大的 logo 会有一些警戒性。 对、啊， 还好吧，我觉得不会啊。 你会骄傲的抬头挺胸穿出去吗？ 就不会低头啊。 不会，绝不低头。 对啊。 凭你这一句话，送你 T 恤。 哦，真的吗？ 啊。 请你电话不要挂断。 好， 好吗？ 可以可以。 那我有个问题。 好， 你发现了8点到10点没有 Johnny 的时候，你有继续听下去吗？ 有，因为我是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我继续听。 很好， 另一种贿赂。 对，电话不要挂断。 好。 02-236-3995，我们是不是剩下最后一件？ 蓝色最后一件， 蓝色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最后一件啊！在1:47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件电这个什么 T 恤送出去哈。那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02-236-3995哈，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飞碟电台台庆20周年那个限量的啊，也是限定的啊，这个活动限定的那个 T 恤哦，蓝色 T 恤哦，飞碟的 logo 在上面哈。嗨，你好。 你好， 我打电话进来不是要 T 恤的了，我只是要谢谢你们 啊，谢谢我们哦， 对，谢谢你们，让老人家也可以听听你的节目。 快别这么说， 对对对对，我们哪有限制年龄的呢？谢谢您老人家愿意听我们这个吵闹没有章法的节目啊。 哦，错，听你们节目跟小朋友、跟自己的孩子啊沟通，有的共同的话题。 哦， 我是大概几个月前打电话进来过，听了你们2-3年的一个40岁老爸，有什么印象？ 有， 还是谢谢你们。那我有介绍一些我同年龄的人听听你们的节目。那他们有的是听那个您那个 app 有那个下载的，那个，因为他们没想我能够撑那么晚。我听你们节目听了快两个小时了。越听越睡不着。我平常不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大概5分钟，我老婆都说：“你怎么5分钟就打呼？”那听你们节目以后，她说：“你怎么还没睡？”我说：“就在想事情。”那其实我是要跟你们讲，鼓励你们继续做下去，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就跳槽了。那实际上，在一个环境工作那么久不容易。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原来在一个上市公司做了10几年，那觉得很不错，所以就出去创业。那其实创业跟在大公司上班还是有不同的压力。那我觉得你们的主持风格是我这几十年来有听过广播，当然间间断断不管，你们是属于默契非常好，而且很直白，很不做作的一对主持人。 不做作有白目的两个主持人。 也不算白目啦，应该是讲说有那种年轻人的那种 风暴男，把你眼珠转回来， 有那种年轻人应有的那种气氛。对，所以要鼓励你们，不管是还有没有在这个电台，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主持类似这样的节目，让 好的 一些父子之间有一些话题可以去谈论。 好， 像 你 们那个800块那个看电影的，我会问我小孩，他如果有兴趣，我就找他去看。但是就像你讲的，做生意都有风险，所以必须，抱歉，不是做生意，就是说服务有风险，所以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 是啊， 对， 是啊，是啊。 不然就像你讲的，兄弟界这样子真的很辛苦，你们也是每天搞那么晚，那么辛苦回去，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有时候看到下雨天，听你们节目，觉得说哇，这两个年轻人那么样。晚还要这样子淋着雨回去，真的很可怜。尤其前几天下雨， 没关系，我开车， 所以精神支持你， 谢谢。 好，不会，拜 拜， 拜 拜。 我刚刚是不是提前说我要你，我要喝你的苹果汁？ 我忘记了。 02363995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 哎，我是天天。 天天。 哎，是。 飞碟故事，请讲。 就是我是从高中在考大学的时候开始听的，然后我现在31岁。 嗯。 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听是听那个飞碟夜夜鲁春，然后就一路就听到后来变成青春点点， 嗯， 对，然后其实飞碟对我影响最大，因为就是有很多事情都是两位让我默默成为我就是人生寻求更特别的梦想的目标， 嗯， 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就是去， 对啊。有， 比如说你们不是开了演唱会吗？ 嘿， 然后我就在我去年的生日的时候帮自己搞了一场演唱会。 哇！ 对，就是非常不要脸这样子，而且还跟参加的人每个人收100块这样。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实在太崇拜两位，所以就是在去年，今年也运用自己的就是工作之便，所以就邀请两位来帮我的营队做演讲这样子。 哦，原来是你呀。 对，是我耶。因为那一天我本来就想要call in进去了，可是就一直call不进去。 好， 对吧，就是想要跟你们讲说就是那个学员们当天的回馈这样子。 好，最后一通接到你，那请你电话不要挂断哟。 好的，谢谢。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恢复单身不简单，我们只剩下一半，心上担任了晚餐，有种填不满的遗憾，回到单身不简单，好多人劝我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返， 首度知道阿萨友情花刀真实呈现，你能说第二首推荐曲单给所有不被孤单击溃的灵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耶，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U420，大家好，我是纳豆。我以前每天半夜的时候呢，都会听玛丽跟马克主持的《青春点点点》。那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有这样子可爱的主持人的陪伴，会觉得非常的幸福，所以我就决定要接近玛丽。然后呢，我就参加了飞碟电台。所以呢，后来我就跟 Stanley 主持的《古典那时间》这个节目。我觉得做广播最棒的事情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很棒的朋友，那可以看很多的书，接触很多很新的事情。飞碟电台20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飞碟联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电你 UFO。 飞碟电台呢，在10月16号是我们的20岁生日，是台庆。那今年呢，会在10月14号的时候提前为大家准备24小时不间断 non stop 的全现场节目。 所以呢就请，其实就是明天开始啦，明天开始青春点点你就听不到青春点点了，明天的12点钟一打开就是一个全新感受。 嗯， 东京东京东京， 放送放送放送，嘟嘟嘟嘟嘟， 对对对对。那另外呢，今天的最后还是要非常非常感谢这两个小时陪伴我们的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的大家，或在收音机旁边听着大家说说的大家。二十年其实好像是一个很蛮大的数字，可是你一回头看好像 又大又小， 对，好像很快，真是瞬间的，很快，很恐怖，真的非常非常恐怖。最后要拜托大家就是请大家告诉大家去青春，请青春点点的点友们，大家告诉大家去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的投票区 问卷， 去，对，去问卷投个问卷。就如果今年青春点点要办版剧，然后这次的版剧是我们要一起去看电影的话，你愿意参加吗？这样子。然后这个参加当然就不是看一部普通的电影，我们要看李安大导演的，但同样也就比较贵，所以就问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跟付这个钱来参加呢？请点友告诉点友，然后或是在 Facebook 下面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一起来问问吧，问问吧。 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按个赞，还有抢先看，最后不要忘记，就是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你一直做那么多的手势，大家也看不到。 你是不是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学谁？ 这个有人在学人哦。 对啊， 我完全不知道哎。 现在那个网络红人，一个小 gay。 我不知道哎。 Oops， 好吧。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明天青春点点不会见，我们就是在 马克信箱见， 对，或是星期五的晚上，你要期待一整天的10月14号星期五晚上的话，我们会在晚上的8点钟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UFO 团体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泽泽夜夜， 我是佑佑，如果我现在20岁，我想到全世界开演唱会。 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恋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 UFO 神色，神色。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方大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你是否想过，每片森林都是一个音乐厅，而每条溪流都在演奏着一首交响曲？台湾第一次由音乐家与野地录音师共同携手合作，为我们的土地谱写出最动人的生命乐章。10月14号，国家音乐厅。